机场停机坪搬运工染变种病毒，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 媒体自由联盟严重关切苹果日报关闭，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 比利时确诊老妇死亡，同时感染两种变种新冠病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7月12日在星期一的朝头早来到8:09，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有关于早前涉及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海关关长邓以海出席一个饭局，就是违反限聚令被票控的事件。事后在上星期五见到保安局都有一个的出稿就回应，就说三名的官员是承认有疏忽同埋敏感度不足嘅，咁啊表示歉意。嗱，不过事件咧，除咗系涉及官员咧系违反限聚令被票控之外咧，亦都惹嚟一啲外界嘅质疑啊，系咪可能涉及一啲接受不恰当嘅款待等等咧？咁嗱，根据报道，包括明报在内啦，咁早前就话啦，个饭局喺湾仔一个叫吉祥会嘅地方噶，咁保安局嘅稿咧就话三名嘅官员咧系获邀出席嘅，咁食嘅菜式系一般嘅火锅菜式，话当日咧系当晚咧系一个普通的社交聚会，亦都话三个人咧喺工作上面咧系需要经常咧同各界系联系等等嘅。嗱，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咧喺商业电台嘅节目嗰度咧都有回应，就话形容三名嘅官员咧系敏感度不足同埋疏忽，咁但系咧已经承担后果同埋公开道歉，认为事件可以系应该告一段落嘅。一齐听一听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嘅说法。 咪呢次呢三位同事嗰个发生呢件事咧？是啊，我会觉得是好好唔够敏感度啊，是有一啲疏忽啊。这个亦都是即係我一向时常同官员甚至公众讲呢，做得特区嘅官员啊，无论係高级嘅公务员或者问责团队嘅一员呢，都係要所谓比白更白啊，唔好留有任何嘅空间俾人呢可以即係抽情嚟啊。咁所以即係等於最近訪問有啲前官員都話：，我好少去社交聚會，本人都好少去社交聚會，甚至冇去社交聚會嚇。即係有陣時我哋做到咧，就好似獨家村咁樣樣噶啦。有啲人都唔滿意啊，唔係啊，特首請散食飯都唔理啊，即係點解咁咩啊？咁就係費事有任何嘅聯想。咁但係我希望社會大眾明白咧，佢哋係受邀請去咗一次嘅晚宴，我對於呢三位同事都好熟悉嚇，佢哋唔係一般人而家上綱上線想形容佢嗰啲嘅同事嚟嘅，佢哋全部都係好盡心盡力服務香港社會嘅同事，但係喺呢一個情況之下被邀請出席，亦都以為即係大家睇落去嗰、那個，如果係一個酒樓，大家就好清楚，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咁嘅即係嘅場地啦，咁所以以為係一個。即是私人的聚会或者你在家里摆十人一围，那是当时是可以的。那你说他吃得很豪华，那被请到去又怎知道呢？菜单都没得看的嘛。那你不可以说哦，我见你啊不是好像有块鲍鱼不如起身走啦。那即是大家要从一个比较即人性化去看、他们那晚一个这样的宴会。那但无论如何呢，这次又突显呢，我们执法真是一视同仁。甚至是追返转头，通常我哋都係嗰日巡緊嗰个食肆，见到有人违规咪即刻发张即係定额表啦，呢次係追返转头，因为係查緊另一单同佢哋三个人冇关，同嗰个饭局亦都其实係冇关，不过有啲即係人物就喺嗰度，都係追返转头要发呢、這个即係定额罚款俾佢，而三位同事呢亦都係即係致歉，咁所以呢件事应该到告一段落。因为他们都是主管很重要的部门，他们也都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为做到我们这样的高级官员，其实最重要是自己的名声，无论是啱好不啱好，总之被人这样去报纸写几日，其实对于他自己对于家人都是一个心理的很大的压力。 啱啱聽過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係尋晚喺商業電台嘅回應事件嘅說法啦。嗱，今次喺社會上面咧，對於今次呢個飯局嘅事件啦，亦都有唔同嘅反應，亦都見到有立法會議員係提過，覺得應該要清楚交代一啲嘅。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一齊傾下。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律師謝偉俊，早晨。 早晨，谢乐文，大家好，早晨。 早晨，谢伟俊。无论是即今次三位官员啦，涉及即限聚令嗰个嘅违反被票控啦，之外咧，头先都讲到好多社会唔同质疑啦。我见到你之前咧回应嗰阵都话觉得应该要交代清楚多一啲嘅。你自己见到而家交代出嚟嘅资料够唔够？点睇今次事件呢？ 某程度上都可以话成功争取嘅，讲笑咁讲，咁但系我当然我都欢迎特区政府特别有关涉事嘅官员咧，都系即时咁反应，系作出一个声明，承认咗事件，亦都致歉啦。包埋特首本人，亦都刚才你播嘅片段都好详细咁样讲翻整个特区政府嘅立场，佢个人嘅睇法。咁我觉得嘅事件咧，当然你为咗从一个想好奇心啊，想或者多啲有味道的新聞聽多啲嘅話，梗係想知道下另外嗰六個係咩人啊？有冇男有冇女啊？除咗食飯之外，有冇好名貴嘅酒啊？咁呢啲係咪都可能坊間茶餘飯後都會講嘅嘢啦？咁但係戴翻另外頂帽咧，作為一個或者比較明白嗰個情況，或者喺官場裏面包括我哋自己立法會議員又好，其他區議員又好，都面對嘅問題咧，就係一個始終係中國人嘅社會咧。民以食為天咧，食嘅文化、食嘅交往咧，往往都係一種渠道咧，係大家去溝通嘅。咁如果撇開話，譬如我哋以前港英年代咧，好多即係我哋聽嗰啲故事啦，啲高官放假都係喺度處理即係園務啫，花園去做嘢啊，耕種下或者做下其他出下海啊，做下其他行山啊咁。咁的而且確呢種比較青年嘅文化係值得鼓勵嘅。但係同時，我哋要平衡翻咧，始終中國人嘅社會有另外一種睇法。特別如果你好似剛才特首都個片段都有講咧，你如果唔去咧，又俾人覺得你高傲啊、不近人情啊、唔符合中國文化。但去一次咧，你之後其他嗰啲人又會話：點解你去阿 A 入去阿 B 入去阿 C 啊？係咪即係睇唔起我咁？咁往往呢啲係好難做嘅。咁所以我都明白到當中嘅困難，我都接受話有關官員咧，佢哋本身我理解佢哋認識佢哋咧，都係一啲真係好做得嘢同埋好謹慎從事嘅人。即如果一次半次出事，或者甚至乎好似剛才所講呢種情況避唔到嘅去咧，咁希望今次有一個好嘅教訓咧，大家都更加清楚知道咧，我哋要做一個適當嘅平衡啦，即係有時都係要。唔好意思，都要推一推嘅，有啲嘢，特別係有啲敏感時刻，包括我哋而家呢排咁緊張啲國安嘅條例嘅執行啊，我哋喺坊間進行咁多國安嘅拘捕啊、調查啊、檢控嘅時候咧，市民對於國安有份參與嘅官員、國安體系嘅官員咧、紀律部隊咧，要求可能特別高，特別有個感覺喺度。咁呢個時候係更加要敏感啲咧，其他時候。都唔算，即系都算啦。但系呢个时候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因为我见咧，特首林郑月娥回应嗰阵咧，都话即系希望今次事件系可以到此为止啊。都话三个官员亦都系已经公开道歉啦，可以告一段落啊，等等啦。你自己觉得系咪应该要咁咧？同埋我见你之前都讲话关注系咪有可能即系都今次事件都系违反国情，有提过呢一点嘅咁。你觉得系咪仍系咁睇？同埋 我都仍然觉得系违反国情嘅，因为我哋深圳河以北嘅地方咧，我理解咧，连台面摆张茅台酒都系都唔得嘅，去公共地方食饭亦都唔得嘅，因为佢哋始终个文化而家系好揸得好紧嘅。咁呢一方面倒转香港咧，相对宽松。虽然我哋之前咧经过譬如汤烟明事件咁咧，大家对嗰件事有个好负面嘅印象啦，对呢个事件都有个惹由身咧。但系我谂今次就同嗰个系有啲唔同嘅啫，始终唔系一个或者一个持续性嘅，或者一个比较主动性嘅做好多嘢咧。今次系有被动嘅，同埋始终系或者系都系一次半次。即系如果你话同屋企人咁样违反限聚令咧，咁咩事都可能唔会咁大件事啦，都系罚咗款就算数啦。但系今次因为加咗一个刑事案件，加咗个或者啲所谓富商嘅背景啊，令到大家都觉得好似仲系好多嘢，都想知道一下八卦一下咁。但系我哋要平衡翻整个社会嗰个实际嘅需要啦，同埋理解一个文化上，唔好或者过分地苛刻啦。 但系讲到话即系头先我听到你有几点嘅，即系其中提到话，即系中国人成个文化、成个社会，可能都同即系请客啊、宴会有关系啦。咁但系譬如我哋见到睇翻一啲白纸黑字嘅条例，讲紧规管公务员利益及款待制度入边都提到，如果有人提出款待嗰阵，公务员应该要审慎去考虑，就系话呢一个嘅款待系咪过分丰厚啊？系咪有唔适当？包括就系考虑双方之间嘅关系啊？过分丰厚就系讲紧款待嘅价值、内容啊等等。咁今次而家。 傳媒就報道啦，就話可能呢一餐飯咧都可能講緊幾千蚊嘅。咁呢一個係咪即係可能就係涉及頭先我而家講嘅一啲白紙黑字講到公務員等等呢啲條例呢啲咁嘅守則咧咁講？呢啲守則入邊講到話即係大家要考慮嘅問題咧，呢啲因素其實入喺今次事件又有冇考慮到咧？係咪真係話中國人嘅可能文化上面比較多呢啲請客宴會就呢一啲嘅守則暫時擺埋一邊咁咧又？ 我同意嘅，但牌面上、表面上當然係有違呢啲守則啦。亦都今次，我相信如果唔係咁，佢都唔需要話出嚟。除咗話係限聚令本身之外咧，都多多少少有啲自業嘅原因啦。咁但係我哋喺希望可以件事再一次俾個好清晰嘅信息俾有關嘅官員，一個好清楚的教訓咧，就係話我哋雖然有呢種可以理解呢種人性化嘅一面，但係事實上我哋對於我哋公務員，對於我哋特別係一啲重要嘅官員嘅要求咧，係高於一般嘅市民或者一般嘅民間嘅世情，我哋需要更加小心，一系就唔好做呢啲官，做得啲官咧，往往就会牺牲。譬如我哋，譬如我比较熟悉嘅行内，譬如法官咁样，真系要六亲不认嘅。咁因为你做得法官嘅话咧，识得多人咧，你就冇好处嘅。某程度上，其实传媒都一样，你即系传媒即系太多饮食食嘅文化咧，其实可能传媒都变咗一啲工具。大家都见到好多有啲传媒嘅人咧，表面上好似系好公正嘅批评。事實上咧，就好多時都係收受咗呢啲咁嘅好處。咁呢啲冚唪都係有時好難，即係作一個要取捨嘅。咁我希望只係大家呢啲嘢，雖然話我哋都明白道理，但係正如好似話我哋唔好亂拋垃圾啊，或者好在廉政公署啊，啲信息係不斷要重複，不斷要警惕自己嘅。 但係頭先咁聽咁講，其實我哋應該點平衡咧？即係究竟係人性化定係跟翻一路以嚟，譬如先講到一啲公務員守則寫明嘅一啲嘅説法咧？應該是怎樣才做才最啱咧？同埋有冇今次都看到一些公務員接受利益或者款待的制度的守則入邊，都可能是有些需要再寫得清楚一些，有些需要修訂，有冇需要看到呢些地方 咧？絕對要，其實道理相當簡單嘅啫。有時我哋定咗啲規矩，當然如果係犯咗就係犯咗啦。今次係犯咗嘅，好明顯地，於是都有告票、有道歉，但係同時咧，我哋都有求情呢個理由嘅人情反面。咁我覺得今次咧，或者係咪應該可以係如果做咗協啦，做交代咗某程度上我哋需要知道嘅事情啦，有啲可能牽涉案件唔方便現階段公布嘅，可能遲啲會知道，但係而家始終都唔方便講嘅。咁我哋咪向前行啦，大家學咗一個教訓啦。咁我覺得無論係對官員又好，或者對社會上整體事件咧，包括我不嬲都覺得有啲人可能覺得我比較軟弱啦，但其實我覺得係人性反面咧。即使社會上重大嘅事件咧發生咗咧，如果係一啲真係迷途咗嘅好年輕嘅朋友啊，如果唔係好嚴重嘅刑事案件咧，某程度上都可以用個方法就係犯咗法就係犯咗法，要依法處理。不過喺處罰方面咧，係可以適應地咧係一個酌情嘅，或者一個比較人性化嘅方法去處理。咁呢啲係符合翻公義同埋人情嘅。其實呢個都係我不嬲個司法制度都係咁樣。 整体有冇啲咩地方就住今次事件，你都觉得应该政府再公开解释多啲，会释除到公众疑虑咧？ 我谂如果你问我，我梗系希望或者政府第一时间有呢个事件咧，知道咗咁耐咧，应该早啲主动啲咧，喺公关方面做得足啲咧，其实唔好俾传媒再拎出嚟讲，又或者处理嘅时候唔好所谓一般嘅挤牙膏方式咧，而一开始就比较坦诚咁开诚布公咧，会令到市民咧收货嘅嗰个意欲系高啲，或者系快啲，或者系忘记件事件多啲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可以吸取教训嘅。 因为我见而家就提到今次事件咧，好多报道都话有啲问题系未解释清楚嘅，譬如话究竟系边个请呢三名嘅官员出席宴会啦，即系佢哋人均消费几多，可能都涉及嗰个款待或者即个情况系点啦，或者究竟佢个出席个宴会嘅人享用咗啲咩食物咧，有冇酒咧，边个人俾钱咧，佢就话觉得好多呢啲具体嘅细节都冇解释清楚嘅。呢啲对你哋嚟讲，觉得公众知多啲系咪会更加好，或者有冇需要觉得？你都覺得政府而家喺呢個時候都應該解釋頭先上述呢啲咁嘅問題咧？ 我哋有兩頂帽嘅，一頂咧，如果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咧，就諗下，當然希望話茶餘飯後講多啲故仔，多啲花生梗係好啦，多啲知啲嘅嘢。但係同時都平衡翻社會上作為一個我哋要一個希望保持翻一個社會上嘅秩序啊，公一個對於大家嘅一個喺管治上嘅一個平衡咧，我哋亦都唔希望有時過分地咧喺啲枝節上糾纏。反正如果大的原則、大的方向已經是處理了，例如說公布了，例如說致歉了，我們希望這件事件平一平之後，各 覺得並不需要話馬上要係人頭落地嘅，而係可以接受呢一個道歉嘅，咁咪再向前望啦。希望大家更加警惕啦，整體上引以為戒啦。我哋唔希望咧每一次事件都花太多坊間嘅時間同精力咧喺啲事件上糾纏，導致到我哋該做嘅唔做，因為我哋上好多好多重要嘅政治嘅。政策啊、修例啊，同埋有啲民間嘅需要啊，要處理。咁呢個時候我哋過咗就算，我哋唔希望咧過分地係糾纏啊，又話咩 PMP 啊，又話咩以往我哋每個禮拜開會都係就係呢啲事項糾纏。咁呢個永遠都做唔到我哋應該做嘅幫市民、幫社會嘅嘢。 嗱，最後我淨係想問一句，頭先講嗰啲資料咧，即係你覺得可能比較枝節啲啦。但係講到譬如一啲人均消費嗰啲，呢、這個就正正可能頭先同我講到話公務員嘅利益款待制度入邊講嗰啲係咪過分豐厚有關係喎？呢、這個都唔係關鍵咩？呢、這個 係啊，如果真係覺得當局了解過之後，認為有需要跟進喺公務員體系方面處理嘅，做一個適當的警告咧，我都覺得係適當嘅。但你話如果擠在呢件事再去花太多時間去調查、去討論啊，甚至去追究咧，我覺得就似乎係又要少少失咗招嘅。咁呢個係做一個應該做一個平衡嘅。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多謝。 好，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律師嚟嘅，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廉署前總。廉署前总调查主任亦都是大律师嚟嘅，查圣我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查圣我讲下今次头先要讲到呢三位官员啦，涉及喺呢、這个晚宴，亦都系除咗讲到话违反限聚令被票控之外咧，都讲到话有啲报道啦，讲话今次佢哋系获邀出席啦，亦都系接受咗涉及几千蚊嘅呢一啲嘅晚宴上面嘅一啲食物啦，因为个报道。就估計呢一個地方咧，佢嗰啲平均每個人均消費幾多？不過咧，政府就冇係公開講話呢一個資訊嘅。你自己點睇呢啲事件咧？或者係咪真係會涉及接受款待呢一個嘅情況咧？ 嗱，即係我基本上都同意阿波所講咧，即係政府咧係應該越早處理係越好嘅，同埋咧亦都應該咧唔好好似而家咁設牙高息咧，咁只會搞到。件事咧就越嚟越即系复杂，咁即系根据我嘅理解咧，就如果净系纯粹接受款待咧，就冇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嘅，因为根据防止贿赂条例入边有关个利益嗰个界定咧，就系、是、呢个款待系剔除嘅，即系唔包括喺利益入边嘅，咁嘅话咧，所以咧就如果。是純粹一個款待就唔理你幾多錢咧，都冇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咁但係咧，就公務員嗰個存在條例咧，或者我哋叫公務員嘅守則咧，就講得好清楚咧。作為公務員咧，係不能接受奢華或者係頻密嘅款待。咁何謂奢華咧？咁當然見仁見智咧。有啲人可能食一餐飯幾萬蚊都唔覺得奢華。但是如果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去看呢，一个人如果要花费三四千元呢，绝对是奢华。如果你说花三四千元吃一餐饭，一个人是现在说一个人不是说成晚，如果你说十九个十个人吃三四千元，那就没什么特别啦。但是如果每人平均消费是超过三四千元呢，那我觉得即是不论你用任何标准咧，都系属于奢华。如果系嘅话咧，咁公务员事务局咧系有责任咧，系去展开调查，同埋咧，如果发觉到确系有歧视嘅话咧，系应该对有关嘅公务员咧处分嘅。咁当然个处分有轻有重啦吓。咁如果你话喺公务员嘅体制入边，佢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嘅处分啦，包括口头警告，包括咧书面警告，包括谴责，包括扣人工，好多嘅吓。咁但系公众需要知道就系、是、要睇到就系政府系公正公平咁处理事情啦。而唔系咧将成件事情咧系尽量去点样讲法，将佢 play down 啊，将佢令到佢本来有件事喺度咧，就首先就唔。俾大家知啦，跟住知咧就煎牙膏啦，到最后咧就讲到好似，只系一个火锅啫，啊咁啊，嗰啲食材都好普通噶，即系咁样个讲法咧，反为会令到市民唔能够接受，亦都会有种反感啊。即系你如果你话食一餐饭，一个人食一餐饭，三四千蚊，你话普通食材，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8:38啦，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大岭新围、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关键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就讲到三名官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啦、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啦，同埋海关关长邓以海出席饭局嘅时候咧，系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嘅事件，亦都引起咗好多社会唔同嘅质疑同埋讨论啊。继续咧同查石我继续倾先。查石我咧就系廉署前总调查主任，亦都系大律师嚟嘅，继续同你倾。查石，我系咪喺电话旁边啊？已经 喺度，喺度。 系早晨啦。查石，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见到有传媒引述啦，一啲嘅政府消息啦，就话即系三名官员当晚咧系接受请客，唔知道嗰个餐费嘅价钱，咁而个活动咧系属于交际嘅，唔需要申报嘅。以你听落咧，佢哋唔知道个价钱系咪一个一般嘅即系一个嘅处理手法嚟噶？唔知道系咪就可以，譬如唔使申报啊？譬如个活动系属于交际又唔使申报啊？以你理解系咪咁？ 嗱，当然，即系我哋要俾个即系疑点利益俾佢哋啊！即系第一就系佢哋系咪第一次去咧，系嘛？第二咧就系去到嗰个地方，即系唔系一个大排档式嘅装，即系咁装，即系装修咁辉煌啊！啲招呼咁好啊，又有个房啊咁样，咁即系都心里都有数咧。即係呢啲都唔會話好平嘅地方嚟㗎啦，係咪啊？咁你話唔知咧，就係咪一個辯解咧？咁我估咧，如果你要用即係如果用法律嚟講、刑事嗰個角度嚟講，就絕對唔係嘅。唔知道就唔係嘅，即係你有個責任去揾出到底呢個情況，唔係話你話唔知。咁個如果話唔知就可以話當冇事咧，咁啊好多人都冇事㗎啦。如果當話唔知就。咁所以唔知唔係一個解釋，唔係一個好嘅理由。 OK， 啊，第二呢就係即係你話政府話嗰個係一個普通嘅食材呢，其實即係好明顯就係想淡化咗嗰件事。咁你話普通食材而一位要收3,000-4,000元，當然政府到今日都冇講到嗰晚嘅消費係幾多啦，包括話有冇飲用呢一啲嘅好貴嘅紅酒啊，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一支红酒咧可以去到十几万，去到即系好多钱都得嘅吓。咁到底有冇饮用啲红酒咧？嗰度咧都系有个雪茄吧噶，咁嗰啲雪茄都唔平噶。咁有冇即系总共嘅消费系几多咧？政府系冇讲噶。咁我仲讲到咧，就即系政府嘅公布咧，仲话即系呢个政府官员咧系经常咧都系要同市民接触咁样。咁即系讲到好似咧呢个系佢。即系工作一部分嚟嘅，但如果工作一部分咧，就更加咧难以解释啦。 讲到 政府要做嘢，要同市民联络，政府系有一系俾公务员咧系申请一啲嘅款待嘅费用嘅，即系唔需要市民请嘅，系政府请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咁如果你话喂，我有工作上需要，要同呢、這个非政府嘅人員，即係街外人咧，係食飯商討一啲公事咁樣，咁你咪請佢咯，使乜要佢請你咧 ？OK， 我明啦，陳 Sir， 申請攞嗰個 entertainment 嗰個服務咪得咯，嗰、那個管代嗰度咪攞錢出嚟咪請佢咯。咁當然嗰度攞出嚟就唔會俾你幾萬蚊幾千蚊一個一位噶啦，即係嗰度即係有個標準啊，係咪先？ 讲到头先你讲到话即係工作需要，因为呢个呢就係保安局喺7月9日啦星期五嘅时候嘅一个其中一点嚟嘅。佢就三名官员啦，即係三个人嘅工作需要经常同社会各界联系，咁所以当晚嘅当日嘅晚宴呢係一个普通社交聚会。呢个都想问一问查证我啦，就係、是、以佢哋本身嘅工作啦，譬如包括保安局啊、海关啊、入境处等等呢，同今次而家报道讲到话涉及喺晚宴上面有一啲嘅地产商嘅高层呢，喺嗰个工作上面你认为有冇一个直接嘅关系，或者你自己点睇咧？今次有呢一类嘅，如果系话同社会各界联系，又系咪一个合理嘅说法咧？ 嗱，如果同社会各界联系咧，就各个部门自己做嘅，就好少话即系几个部门夹埋一齐去做呢个社会各界嘅联系。仲有咧，而家唔系好头先我所讲咧，就系、是、嗰个政府部门咧系主动系约一啲嘅市民。是去傾一啲同公事有關嘅嘢。如果咁嘅情況就 應該由政府請，就唔係由市民請。 嗯， 好啦，如果而家人哋請你去食，同埋咧係幾個唔同嘅部門嘅首長或者係咁高級嘅官員，包括保安科嘅保安局嘅副局長，咁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用呢個咁樣嘅講法咧，就難以接受啦。即係市民嚟講，係嘛？即係因為你到底？啊，當然，如果從表面上嚟講咧，我就諗唔到一個地產嘅咁一個地產商咧，我哋叫佢啊恒大，同呢個海關、同入境處或者同保安局有啲咩關聯咧？即係我睇唔到有咩工作上嘅關聯。如果有嘅話，咁希望政府話俾我哋聽啦。即係點解佢會同呢個保安科有關聯？一個地產商，香港有好多地產商嘅喎，咁個個都想請你食飯。咁系咪你都要去应酬呢？咁而家呢件事最大嘅问题就系后面牵涉到一单就系意图强奸案啊嘛，系咪啊？咁如果冇呢个意图强奸案，可能啲市民亦都冇咁大兴趣。咁问题就系后面牵涉到一单意图强奸案，咁当然根据政府嘅说法就系已经进入咗一个司法嘅程序，唔方便去即系再评论咁，呢个系理解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如果将成件事嚟到整件事嚟睇咧，咁即系我你问我表面上我系睇唔到佢哋有咩关联。 OK， 但系实在有冇咩关联，冇人知道嘛。 好啊，唔该晒查石鹅。不过头先都讲到话，睇下可唔可以政府有进一步嘅资料讲下啦。咁查石鹅咧就系廉署前总调查主任，亦都系大律师嚟噶。同佢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嗱，講下咧，有關於一啲即棄嘅餐具啊。嗱，睇翻政府資料咧，2019年嘅數字，呢個廢塑膠咧就每日平均嘅棄置量咧有成2300多噸嘅，咁啊佔咗香港堆填區嘅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咧係超過兩成嘅。咁啊，其中話廢置嘅塑膠餐具咧就係佔咗第二位嘅，即喺廢嘅塑膠入邊佔咗第二位就係廢棄嘅塑膠餐具，咁就話有200公噸左右啊每一日。咁粗略估計咧，即係話咧全年啊每一個人咧就平均掉咗咧係1900多件呢啲咁嘅膠刀叉咁。咁啊，针对呢一啲嘅即弃胶餐具咧，环保署又发表咗咨询文件，咁就话咧系建议推行管制即弃胶餐具嘅计划。嗱，首阶段咧就会全面咧系禁止呢个即弃发泡胶餐具啦，同埋堂食嘅即弃塑胶餐具。咁并且咧呢一个第一阶段嘅计划咧谂住喺2025年去落实噶，而家就会做一个嘅咨询。请位嘉宾同我一齐倾下，有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早晨。 早晨。 早晨，黄锦星局长，讲下先。而家呢个进度咧，就话2025年咧系推行第一阶段嘅，咁之后咧就推行第二阶段嘅。点解要4年之后先推行第一阶段咧？有冇得快啲嘅呢个？ 嗱，呢个减废同埋减少即弃塑胶咧，系大势所趋嚟嘅。 嗯， 头先你都讲咗啦，我哋香港咧堆填区嘅废胶里边咧有三大类嘅，最大咧就系呢个胶袋相关，第二咧就系即弃餐具，第三咧就系饮品胶樽。所以三方面咧，政府咧都喺先后咧係有唔同嘅措施同埋而家嘅諮詢嘅。咁大家依個都喺度咧，依個全球大勢所趨嚟嘅。咁縱觀喺全球啦，包括喺亞洲地區，大家都係咧，譬如亞洲嚟講咧，因為我哋嗰個生活習慣嘅問題咧，睇到我哋譬如內地以至台灣等等咧，都係分階段推行依一個即棄塑膠餐具嘅一個簡單走數減廢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作為我哋嘅顧問咧，參考咗我哋一啲相關嘅經濟體咧，就係建議一個循序漸進、先易後難嘅方法去做嘅。我睇到初步我哋啱啱禮拜五出咗我哋嘅諮詢文件咧，坊間有啲環保團體以至一啲嘅業界咧，都係理解依一個嘅做法嘅。簡單嚟講，發泡膠嗰個對環境影響係大嘅，亦都有替代品，所以係可以盡快去做。但係有一啲嘅，譬如話係膠飲管 咁都有多啲替代品啦，所以喺第一階段咧都可以盡快落實。 嗯， 糖食酒呢啲即棄塑膠咧，亦都好多業界去做嘅，咁都可以係同業界整體去睇齊。但係有一啲嘅即棄塑膠餐具，我哋文件列出咗九大類啦。 嗯， 咁有啲個替代品咧，個市場上相對未成熟嘅，所以參考到譬如話我哋亞洲一啲其他地方咧，都係用一個循序漸進分階段嘅做法去做嘅。 嗯，讲紧嗰啲未成熟嘅餐具，咪就系讲紧杯啊、杯盖啊、食物容器啊，同埋食物容器盖呢啲。因为我就见呢几个咧喺第一阶段咧嘅外卖即弃餐具嗰度咧，就冇包括话呢一啲嘅，冇话禁咗呢一啲嘅胶做嘅即弃餐具。 嗱，简单讲，即系好多地方咧都系以发泡胶相关嘅一个餐具吓、因为佢嗰、那个其实佢一跌落海嘅话咧。佢係影響好大嘅，又好容易散咗嗰樣嘢啊！咁所以咧，有啲係多啲替代品嘅嚇，喺市場上有嘅，我哋可以係先行，而且糖食咧都係先行咧係盡量走數。 嗯，咁頭先就講到啦，杯啊、杯蓋啊、食物容器呢啲膠嘅就唔會喺第一階段做啊嘛。咁係點解咧？同埋你講緊第二階段係諗住幾時咧？你都講到話其他嗰啲經濟體都會循序漸進做啦。咁香港嘅循序漸進去到第二階段會包埋呢一啲嘅即棄餐具嘅時候係幾時咧？會係？ 嗱，你睇翻，譬如台灣嘅做法咧，佢都係基本上咧係整個2020年代呢十年內咧係循序漸進去做嘅。 嗯， 所以我哋而家睇翻我哋嘅做法，譬如我哋而家係今年去諮詢，盡快整理個文件啊，跟住往後一兩年立法，跟住有即係俾業界有一個準備嘅呢啲產品啊各樣嘅適應啊，跟住加大約一年半度，咁要係第一階段嗰個進程。咁跟住就睇翻，其實最緊要嘅就係話呢啲替代品喺市場上。嗰、那個主流化嚇係嗰個成熟程度啦，咁所以如果係嘅話，第一階段之後啊，咁就睇下即係嗰個產品嘅成熟程度啊，可能係即係講緊啊兩年到啊，咁就依個係一個可以落實第二階段嘅做法。 嗯，頭先講到咧嗰啲替代嘅產品啦，係咪主要就睇可以替代到發泡膠嘅餐具？但係點解替代到發泡膠餐具又替代唔到其他杯啊、杯蓋啊嗰一類嘅其他餐具咧？即係而家替代產品嗰個嘅市場，你見到係咪要替代曬而家呢啲即棄膠餐具咧？係做唔到嘅咧，或者個成本上會多好多嘅咧？ 你講得啱嘅，基本上係嗰個產品係未成熟嘅嚇，喺個即係嗰個效能上，以至嗰、那個即係嗰個主流市場嗰、那個認受嗰個價錢方面嚇。 嗯，即係主要係錢方面。 技術都是有一個嘅，要有一個即係與時並進嘅嚇。 嗯，技術上面你見到去係咪真係？如果係技術上一路都唔成熟，就唔會推第二階段，即係全面禁咗頭先你講嗰啲好多唔同即棄膠。 或者我哋講呢個係樂觀嘅，因為咧呢個係全球大勢所趨。你睇到內地以至台灣以至其他經濟體咧，喺依十年間咧，或者依個2020年代咧，都會係向依個方向去做嘅。所以睇到就係整體依個市場上啊，依一度都會係循序漸進咧，係提供適當嘅產品。當佢有一個量產嘅時候咧，各樣嘢嗰個技術啊，或者係嗰個供應商嗰個多元化，以至個價錢咧，都會係即係我覺得係樂觀嘅，正面咧係俾到一個市場嘅供應嘅。但係你急不來有啲嘢，有啲嘢係即係當整體成全球呢啲嘢都未嚟到嘅時候，你係唔能夠去到嗰步嘅。 嗯，有冇可能喺成本上面咧？頭先都係其中一點係考慮啦，用一啲如果替代嘅產品去代替膠嘅餐具、即棄嘅膠餐具，呢、這個會唔會可以政府做一啲津貼或者資助咧？或者有冇考慮過計嗰條數係真係係咪可以政府俾錢可以幫到手咧？呢、這個 嗱兩方面。一方面，我哋睇翻外地做呢啲做法嘅時候咧，都係以一個即係英文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一個公平競爭嘅角度去做嘅。睇翻香港嘅情況，有啲嘅食肆咧都係一啲環保嘅先行者，值得係即係鼓勵同埋即係即係對佢哋去稱許嘅。咁所以依一個做法就係話應該係以一個大家公平競爭啊，而睇到個市場嗰啲產品係即係大家全面去做嘅時候咧。咁令到嗰個價格咧係可以係可承擔，喺同時間我想強調嘅，其實有啲嘢源頭減費咧係可以餐廳食肆以至食客咧都係可以減省嗰、那個成本以至環境負荷嘅。譬如話而家講一個酒呢個飲管膠飲管，其實有時飲管真係唔係好需要嘅，你冇你係唔係都要俾嘅話，其實大家都付出成本係嘛，所以有啲嘢其實整體嚟講。唔係嗰個價錢，其實對於一個嘅一個市民以至食肆運作，唔係最大嗰個比例。但係只話整體嚟盤算，鼓勵源頭減費， 鼓勵一些重用的餐具、同時間、我們用一個、循序接的方法令到市場有大供應的時候呢，同埋佢有個準備期候咧，係可以做到一個整體嘅平衡嘅。 另外我都想問下局長啦，有關於一啲嘅飲食業界嘅代表都話咧，今次個諮詢文件嘅內容咧，佢就係比較含糊，包括一啲所謂替代用品啦，如果唔用發泡膠或者唔用一啲即棄膠嘅時候，可以用邊啲咧？佢話好似一啲叫做降解嘅餐具，譬如生物降解餐具呢一啲咧，個文件嗰度有啲都話係唔得嘅喎。咁呢個唔係啊，係正正係一啲替代嘅用品咩？點解又唔得嘅咧？呢個點樣考慮咧？呢個又？ 嗱，依個我覺得係清晰嘅，即係睇翻譬如話一啲係所謂號稱可降解嘅咧，喺歐盟已經近年咧係出咗好清楚嘅聲明啊，嗰啲嘢咧喺歐盟都唔接受噶啦，因為佢所謂降解嘅話，其實喺一啲嘅特定環境先可以做到咁嘅效果，但係一般我哋棄置廢物嘅時候，如果唔係咁樣嘅環境因素咧，係做唔到一個所謂降解得好啲嘅一個嘅效果嘅，所以呢啲我哋都會同業界去傾，我哋出翻一啲嘅。我哋適用喺香港嘅指引咧，係可以釐清呢方面嘅。但係簡單講，取替一啲發泡膠餐具嘅唔同嘅產品咧，其實咧好多而家業界都有用嘅、但係當然我哋可以繼續咧係加大同我哋聯繫同埋宣傳。 我見到有啲豁免同埋不包括嘅情況嘅，我見好似係咪一啲紙包飲品類嗰啲嘅膠飲管就唔包括啦。咁另外我都想問啦，有啲情況就係譬如你室內嗌一個外賣翻嚟，譬如翻嚟公司食嘅，咁舉個例，咁啊比較易處理啦。但有啲戶外工作嘅朋友就嗌外賣就未必真係咁容易攞到一啲循環狀嘅餐具又再去洗啊、再處理啊咁樣。咁呢啲又會唔會係可以豁免嘅情況咧？ 那個全球個理念都係咁樣，即係話如果堂食。咁應該盡量可以用重用啦。如果係要外賣嘅，咁睇下個就係話點解而家要循序漸進啦？就係到時如果有一啲嘅餐具膠餐具係有一啲唔係膠嘅一啲替代品，都係即棄嘅，咁可以方便到頭先阿主持你講一啲嘅户外工作人員嘅需要咯。 外賣平台今次有冇包㗎？我想知 外賣平台如果佢係透過一啲嘅食肆嘅話。整體嚟講都係一個食物嘅一個即係一個運作嚟噶嘛，所以我諗我哋應該係考慮埋呢啲嘅運作嘅。 好啊，唔該曬黃錦星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 唔該曬。 好，黃錦星局長咧就係環境局局長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呢、這個即棄嘅膠餐具嘅一個嘅諮詢，咁你又點睇咧？歡迎打你1872311 1872311，咁啊分咗做兩個階段嘅。咁啊首階段咧就首先會禁曬一啲發泡膠嘅餐具咧，都係禁咗一啲餐飲業處咧係向堂食啦，同埋外賣嘅顧客咧提供飲管。攪拌棒、一啲叉啊、刀啊、匙羹啊、碟啊等等，咁跟住就第二階段嘅，之後就會第二階段就包括埋其他嘅一啲餐具啦。咁嗰啲餐具咧，就喺第一階段堂食都會禁嘅，但外賣就唔禁嘅，好似杯啊、食物容器等等咁。但第二階段究竟幾時先會做咧？咁呢個都要再睇下成個第一階段嗰個落實嘅情況嘅。咁電話旁邊咧有一位聽眾打上嚟，早上有袁先生， 早上啊，蘇樂文， 係你好，請講。 我有兩樣嘢，兩點想發表嘅。第一樣嘢咧，我聽到阿林鄭講咧，話啲官員意識不足就可以隨意解決呢件事。咁我想問嗰啲民主黨嗰啲人咧，佢亦都係意識不足噶，佢唔知道係有國安法啦，唔知道嘅。咁點解要追索翻佢有問題咧？咁嗰啲咁嗰三個大高官，佢係咪應該要追翻曬佢所有薪金咧？同埋一樣嘢。我聽到阿謝偉俊律師呢講一句話，咩中國人文化，中國人文化係賄賂喎，咁係咪咁佢而家三個咪俾人賄賂緊啊，完全都唔關事嘅，三個官員撈埋一齊同一單強姦案有關嘅地方，即係嘅事情一齊食飯， 咪佢喺個晚宴上面有一個人涉及嗰單案件啫，係啦，就係咁啫。 同埋頭先我聽到有個嘉賓講2000-3000元食一餐飯，哇！我夠食半個月噶咯，2000-3000元。 整體你覺得係咪即係都係要交代嘅資料係要再多啲定係點啊？ 我覺得應該要詳盡交代咯，同埋嗰三個官員應該暫時停職，起碼都要搞清楚件事先咯。你冇可能為民主黨，即係我唔係幫邊邊。民主黨嗰啲人，你話佢懷疑佢， 有問題嘅，就話又要攞翻曬啲薪金啊，攞翻曬啲資助。咁但係你自己人嘅，自己高官嘅，你就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咁依個香港，我覺得依個香港咧，唔係我識嘅香港啊。 OK， 好啊，唔該曬袁生。不過我估佢頭先講嘅係講緊係咪涉及區議員宣誓嗰樣嘢，就應該唔係就係講緊民主黨噶嘛。仲有就係鄭先生，有鄭先生係打上嚟嘅，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咁我有两点想讲嘅。咁首先想回应咗咧，你之前请嗰两个嘉宾咧，咁查实我讲就好公道嘅，我讲嘢咯。但系同样都大家都系律师资格咧，我就对阿谢慧俊啲发表嘅意见就好失望。因为律师咧的话，我哋大家嘅期许咧都系律师用字咧应该系比较精准咯，讲嘢。但系咧，我有一样好反感咧，我就屈市民落屈啲市民话，我哋想知其他出席嗰个饭局嘅其他人嘅身份系，只不过系八卦茶余饭后。我觉得一定有呢啲人，但係咪佔多數呢？我覺得佢咁樣以偏概全咯，好唔公道咯。即係律師唔應該講嘢講得咁樣，會講到咁樣。大家都係律師資格，兩位嘉賓高下立見。咁我 OK， 我講我兩點。第一點，我同意，因為我有聽你哋嘅報章摘要嘅，其中一本報章嘅評論咧，我好同意，一定係要公布其他與會者嗰個飯局嘅人嘅身份，除咗一位真係唔公布得，就係、是、牽涉嗰個懷疑強姦案嗰單。嗰單就係、是、因為進入咗法律程序，咁我明白嗰、那個唔可以公布。 Okay. 但其他嘅身份呢冇可能唔公布。嗱，你話佢哋喺飯局談論過咩詳細？我理解明白，可能你唔可以詳細討論佢哋講過乜。但係連身份都唔公布呢，市民會有好多聯想。 好快講埋第二點先，鄭生。 係第二點就係、是、話太多巧合啦。因為如果係一位嗰啲高官呢參加咗，可以講係呢個社交性質。但係三位仲要係同話紀律嘅系統嗰邊呢、 okay. 即係保安嗰邊呢就非常唔尋常。除非你話佢三位都係大學同學書友仔，所以佢哋好熟，哇！大家玩開多嗰扎朋友。 好啊，唔該曬鄭 生。獨居老婦並冇接種疫苗，要接受家庭護理。三月嘅時候，因為多次跌倒被送院。同日驗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之後病情急速惡化，五日之後死亡。係成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新冠疫情持續多時，本港至今已經有超過11000人染疫，但係有兩成嘅患者好翻之後持續出現記憶力下降問題，包括記唔起親友嘅名，連日常行山路線亦都記唔起，甚至有抑鬱焦慮，萌生自殺念頭。情況在20多歲的年輕康復者亦都有出現。中大專家說，感染之後影響認知能力的機制未明，難以對症下藥，現時招募更多康復者參與研究，了解疫症對情緒健康的影響。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7月1日銅鑼灣發生刺警後自殺事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星島日報撰文引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指出有關行為是屬於恐怖主義行為。他又引用歐洲、英國和法國的反恐法例和案例，指出任何人公開為具體或者不具體的恐怖主義行為辯解即屬犯罪，而為恐怖主義行為辯解是包括對有關行為作出正面評價、合理化或者讚揚美化有關行為，而為犯案者辯解亦都可以被視為恐怖主義行為辯解。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入境處處長歐家宏以及海關關長鄧以海近日被傳媒揭發三月出席私人會所聚會，被票控違反限聚令，引起社會質疑三名高官接受不恰當款待。特首林鄭月娥昨日首次回應事件，承認三名官員敏感度不足，他們已經承擔法律後果，亦都公開致歉，希望事件告一段落。有民主派就促請政府清晰交代，以釋除公眾疑慮。建制派就認為當局應該就住接受款待制定指引。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有5000多住户的元朗大型屋苑錦秀花園多年來一直有地下水管嚴重滲水問題。水務署最新資料顯示，現時屋苑每日失水超過3000立方米，相等於 1.2 個奧運標準游泳池。屋苑管理公司近月提出5億元大維修方案，全面更換地下喉管和重鋪地面，引發一場業權爭議。居民不滿大業主只是按約3%的業權比例承擔工程費，加上同集團的管理公司可以就工程收取經理人費，質疑大業主變相無需付款。居民已經自早關注組爭取權益。錦秀花園物業管理處承認發展商擁有屋苑內地下水管和道路，但並非用者，而工程費是按用者自付原則攤分。明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保安系统高层官员闹出犯罪风波，特首林郑月娥似乎倾向淡化事件，但是比白更白的原则之下，高官敏感度不足已经有失职之嫌，何况三个人一同获邀出席，咁边个系主人家，席间仲有边一个，动机系乜嘢？如果连呢几个最基本问题亦都不懂得思考嘅话，实在不符合公众期望。社评话，三官犯罪风波至少应该进行内部调查，释除疑虑，挽回威信。呢个系信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一名机场本运工验出感染变异病毒，再次敲响外防输入嘅警钟。當局有必要認真檢視目前控疫措施，力求做到滴水不漏，尤其是對有機會和海外來港人士物品接觸的前線人員，必須盡快強制接種疫苗並且加強檢測，不要因為外防輸入漏洞而令到與粵澳的通關遙遙無期。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就话，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长期被妖魔化，一些标榜西方民主思想的大学学者不断扭曲青少年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社评话，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大学的乱象有所改善，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单止需要法律，更加要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政策，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所有的学校都有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这句大公报社评。 《星島日報》社論：英國富豪波蘭森搶先在美國超級富豪貝索斯之前，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乘坐私人太空船上太空的平民，爭的不只是明星，更加是太空旅遊這盤巨大生意的實際利益。社論說，中國亦都需要考慮怎樣為內地企業創造條件，讓他們亦都加入這場太空競賽。《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咧系挤塞噶。咁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丽城花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去深井噶。就是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浪翠園的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在深井。在港島區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深光學校對出有壞車，現在排到去薄扶林的水塘道對出的，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深光學校對出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就在薄扶林水塘道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就在泰安楼，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一段就比较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对出，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 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的故事， 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兴宇领衔主演。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2021年七月十二日。林郑月娥首次回应官员出席饭局为限聚令被票控，指不够敏感和疏忽。 机场停机坪搬运工染变种病毒，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 媒体自由联盟严重关切《苹果日报》关闭，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 比利时确诊老妇死亡，同时感染两种变种新冠病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翻嚟千禧年代啦。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咧呢个即弃胶餐具咧，嚟紧有个嘅咨询啊，咁就系管制呢样嘢。首阶段咧就话系会。会分两个阶段嘅。第一阶段咧就会全面禁止一啲即系餐饮处所啦，系向堂食嘅顾客咧系提供各类嘅即弃胶餐具嘅。而外卖咧就系净系禁止咧提供即弃胶嘅饮管啦、搅拌棒啦、叉啊、刀啊、匙羹啊、碟啊等等啦。咁到第二阶段咧就系外卖规管嘅咧同堂食咧都会睇齐。咁即系除咗讲到话嗰啲胶叉啊、匙羹啊、碟之外咧，第二阶段咧会系一啲即系装整个食物。嗰、那個容器啊等等咧，都會係規管埋嘅，都係唔可以係用呢個即棄膠、塑膠去做嘅。咁就話咧，會係2025年啦，就希望可以落實到第一階段嘅呢個計劃嘅。咁至於第二階段係咪真係推咧，就話要睇第一階段實施之後12至18个月，睇下推行成點啦個情況。呢、這個就係個諮詢文件入面講到嘅。究竟對於真係要用嘅一啲餐飲業界嚟講，或者市民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另外都请嚟一位咧饮食业界嘅代表，讲下点睇今次呢个嘅咨询咯。早晨，有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黄杰龙，讲下点睇今次管制即系弃胶餐具计划呢一个计划先。整体成个理念上，你支唔支持啊？ 支持嘅。即系嗱，喺个理念上面嚟讲咧，你因为地球而家你睇到啲欧啲加拿大嗰个热浪啊咁样。其實個地球都即係發曬燒啊！咁咧就所以任何一個地球人都有責任去保護地球嘅，包括我哋餐飲業係嘛？所以我諗我哋做餐飲業亦都係想做生意啫，唔係想破壞地球嘅。咁如果啲法例可以比較即係全面一啲，咁對於我哋去買到一啲能夠做到生意，同時又能夠環保嘅器材，咁應該係會好嘅。 咁今次佢话分两个阶段，讲咗第一阶段咧，就话首先禁晒啲发泡胶啦，咁另外胶嘅饮管、搅拌棒、刀叉、匙羹、碟咧，都会喺第一阶段嗰度咧系堂食外卖都会禁晒。头先讲呢一啲嘅，你自己觉得呢一个幅度嘅改变对于餐厅嚟讲难唔难达到咧？又 嗱，我觉得咧，佢已经系尽量去攞个平衡嘅。我头先见到你同局长倾偈嘅时候咧，第一句都问佢点解咁慢嘅咁。咁我听到啲环保界嘅朋友其实就觉得咁样分阶段就太慢嘅。咁但系对于我哋餐饮业嚟讲，因为我哋真系攞住嚟做啲，而家我呢几日听到啲业界嘅声音咧，都系好担忧嘅。因为而家实在好多亦都其他嘅法例。個固體廢物啊，其他好多都相關都影響到餐飲業。而家我哋嘅生意都仲係未能夠正常，都仲係好多規管。咁所以成日都聽見仲有啲嘢影響自己做生意咧，咁就真係好擔憂。咁當然我亦都同佢哋啲同業解釋啦，即係希望我哋做無論係我哋餐廳同個地球都可以持續發展先得㗎咁樣。咁但係即係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可能算是一個合理的平衡啦。不過呢即係我自己睇落去呢其中有一個點呢政府我諗都要諗清楚嘅。就係即係頭先正如我講環保呢係任何一個地球嘅責任嚟㗎嘛。咁但係暫今次佢呢個諮詢呢似乎就好針對餐飲業界嘅。即係同一我見你頭先去到美文局長嘅外賣平台規唔規管呢局長似乎都要諗一諗啊，咁其實佢應該值得再諗喎，因為點解咧？嗱，你如果淨係規管餐飲業界咧，即係到時又會睇下你有冇食牌啦， 有食牌嘅先係受到呢個規管啦。咁你話堂食，我覺得都冇得好講，因為係我哋有牌嘅先會提供堂食噶嘛。 嗯。 但係外賣咧係會有無盡嘅形式嘅，即係如果到時咧，你會有啲人諗到啲方法，譬如咧佢會係話聲稱係一啲工廠植物工廠製造出嚟，用零售嘅方式去賣嘅。但系咧，其實都係即食嘅，根本買咗就出門口就搣開就食噶啦。咁咧，你就規管咗呢啲去嘅法例咧，亦係即係唔理想啦，係嘛？咁同埋咧，就如果你既然係塊保膠係會破壞地球，既然一次性嘅交叉係唔應該用，咁擺喺個超級市場度賣，等啲即係無論係一般市民買翻屋企開 party， 大量去棄置呢啲咁嘅一次性嘅膠嘅餐具。又係唔係應該可以俾佢繼續呢、我覺得係應該係會應該闊啲嚟睇啦，唔應該淨係講餐飲業咯。 嗯 ，OK。咁啊，但係講到譬如去到2025年先至係第一階段，咁呢段時間你覺得餐飲業嘅準備係咪都夠呢？而家因為其實都好睇佢啊，局長有講到話第二階段點做呢，咁可能都睇一啲替代產品嗰個成熟程度嘅。頭先有提到呢一點嘅。 冇錯冇錯。 你覺得你哋觀察嗰個替代產品而家 嗱呢個咧係最複雜嘅，因為咧點解咧？嗱，而家有啲公司即係會比較好似我公司咁，咁已經一早唔肯即係唔用塊布膠啦。咁但係咧，今天咧，我哋都仲係用咗好多時間去揾一啲替代嘅，但係我都仲係用緊一啲所謂一般嗰啲膠嘅外賣餐具。點解啦？咁因為咧，你會發覺而家市面上咧五花八門，個個都話俾你聽可以降解，但係咧又冇咩特別好大證據嘅，咁咧，而且咧有啲又話係可以喺呢種情況下降，有啲喺嗰種情況下又未必降，就正正係頭先你討論嗰個問題啦。咁而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咧，嗱，咁你一定有啲係可以全面降解嘅，譬如用紙做嗰啲，但係咧，我哋啲同事試驗咗好多次之後咧，就發覺咧，如果純係紙做嘅咧，以今天我哋揾到而又係合理價錢嘅計咧，所謂合理價錢都貴成倍嘅啦喎，我強調貴一倍嘅。但係咧，佢係可能15分鐘後咧，因為你食物一定有汁噶嘛，佢就會滲噶啦，就會濕咗出嚟噶啦。咁一般嘅客都唔會接受嘅，即係如果拎到翻 office 擺出嚟已經係整到成台都係汁咧，咁即係唔係幾 work 啦。咁而但係如果你紙嘅，你要佢唔滲汁咧，咁佢又好容易嘅啫，佢就倒一陣膠喺面，咁就好似我哋平時嗰啲咖啡杯咁啦。咁表面望落咧，好似好環保咁啦，用紙嘅。但實際上佢係唔環保嘅，因為佢係有倒咗浸膠噶嘛，就更加係令到嗰啲即係紙嘅回收咧都做唔到嘅，甚至乎如果你唔覺意掉咗落回收箱咧，覺得佢係紙啊嘛，咪掉落紙回收箱咯，咁仲反而有問題添。咁呢啲所以咧，而且仲有一點我哋諗到咧，就係你而家啲膠嘅咧，仲有啲市民會洗翻乾淨用幾次啊，但係呢倒咗膠嘅紙盒咧就冇得洗噶嘛，就真係一次性啦。咁所以暫時咧就係呢個困難啦，嗱，即係我哋都評估唔到究竟而家市面上嗰啲產品有邊啲先係真正符合政府個需要，喺嗰個法例，有啲係其實係唔得嘅。咁我哋呢個咧就我相信嗰個生產業界咧都要快啲去即係了解條法例，咁跟住有清晰啲嘅指示俾我哋，我哋先評估到究竟對我哋個影響幾大咯。 但成本上係咪頭先你咁講，都係整體，譬如呢啲替代樣品都可能係多一倍嘅價錢，可唔可以轉嫁俾市民，又可以令到你哋減輕啲成個成本 咧？嗱，我自己上個禮拜特登睇一睇咧，即係大概就貴 50% 至一倍啦。睇下你本來買緊乜，同埋你新買嗰個係乜啦。咁但係即係 50% 至一倍，聽落都幾多啊？係嘛？咁但係當然咧，嗰個百分比好高啫。但係你買一個飯盒，就算你買一個快餐店飯盒$45啫，其實嗰、那個即係等於個飯盒究竟係5毫咧，定係$1嘅分別啫嘛。咁所以咧，其實嗰個絕對值咧又唔係多到咁恐怖嘅，係個百分比好恐怖。咁所以我會覺得咧，終於都係會做得到嘅呢件事，亦都係必須要做嘅，因為個地球都等唔切噶啦。問題就喺呢個過程度咧。我哋要去真係要搞清楚啲細節咯。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同你傾到呢度。黃傑龍咧就係稻苗學會會長嚟嘅，講到針對今次呢、這個禁一啲嘅即棄膠餐具嘅一個嘅諮詢計劃啦。佢點睇咧？作為餐飲業界，咁佢覺得整體理念上都覺得支持嘅。不過頭先講到一啲具體嘅安排上面，譬如講呢啲替代用品啊，究竟邊一啲替代嘅物料係可以做到呢一個代替膠餐具嘅咧？咁佢都話要再了解一下，同埋成個成本等等要再了解一下，再計個數等等。咁啊，仲有高女士喺电话旁边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阿萧主持。 系 我就环境局长 黃錦星咧，剛才已經係都講咗話首階段禁發泡膠嗰啲餐具啦，然之後第二階段咁樣啦，我覺得咧政府除咗話你要綁呢個條例出嚟，但係佢就忘記咗一樣嘢，係政府要教育為主啊！你而家海洋嗰、那個微塑膠粒咧，已經進入咗嗰個食物鏈㗎啦，影響就好深遠，同埋危害都好大嘅，危害到我哋下一代嘅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啊，係咪先？咁我覺得咧，嗰、那個餐具啊、刀啊、叉啊、羹啊、飲管啊，呢啲就必須立即去停用咗佢。咁我哋點解有啲市民係譬如工地嗰啲咁啦？咁你可以打電話嘅落餐嘅時候，你話要同唔要咯？如果你要係收翻某一個價錢咁樣，大家都記得交袋徵費嗰陣時。議論都好大噶嘛， 即唔係強制咯？聽你咁講就唔係話劃一就禁曬，就中意要嘅都可以俾錢要咁係嘛？ 即係如果你有啲係特別啲嘅，譬如即係工地嗰啲咁，佢真係你俾個飯盒佢，佢唔通用手揦咩？係咪先？即係嗰啲就係會即係都係有需要啦，係咪先？但係你話教育咗，好似我哋依家教育啲細路仔咁啦，咪揾個嗰啲依家有啲好精美嗰啲盒格裝住叉刀、筷子羹咁樣有個鐵盒，咁佢食完唔緊要噶，污糟咗咁如果佢揾紙抹一抹，咪放翻落個盒嗰度吸住，咁翻屋企咪再洗咯。呢、個係教育都好緊要嘅。 Okay. 你想即係個下一代能夠健健康康，個地球能夠健健康康，好似剛才稻苗嗰個會長咁樣講，係地球都等唔切㗎啦。咁、我覺得第二階段呢就真係黃錦星局長係咪考慮一下，即係唔好拖得咁耐啦，應該你係做就係快啲做。 OK， 好啊，唔该晒阿高女士。咁仲有女女士喺电话旁边，喂，早晨。 系啊，我都想讲下咧，其实咧，你话环保嘅，梗系个个都赞成嘅。咁、但系如果你外卖，即系堂食唔可以用嗰啲，我即绝对赞成。但系外卖真系唔掂啊，因为我试过好多次咧，买用嗰啲纸去装嗰啲咧，真系唔得。 即系点啊？即系纸装成个食物定系？ 即系嗰个盒咧，系用嗰啲纸嘅质地嗰啲咧，佢根本就真系冧晒。嗰啲蓋咧，凡係嗰類嗰啲蓋咧，佢係冚唔冚嘅喎。 係， 佢係唔可以冚得冚嘅。佢唔知點解個設計就係咁樣樣啦。咁你翻呢啲嘢就濕曬啦、寫曬咧，你拎出嚟啲成手都係。即係如果你個 office 啊嗰啲咧，真係個身啊污糟曬，隻手又唔知揾咩嚟抹。你話你喺工地嗰啲工友啊，仲麻煩抹落個身度啊，真係。即係我又唔知點解全世界咁多發明家都唔可以發明到一啲嘢係代替到啲膠又可以化解到。但如果你話唔係，你真係係唔掂嘅。 同 埋你咁多香港咁多食肆係做外賣生意嘅。 所以都覺得比較難一啲。好啊，呢、這個就是雷女士的睇法嚟嘅。仲有沈女士在電話旁邊，早晨。 我覺得好多食物可以不用發泡膠盒嘅，例如有些人是買呢個蘿蔔糕啊、燒賣是沒有汁的，那些就不好用發泡膠盒啦，就多啲製造西餅盒啦。我覺得是直情是政府冇嗰個計劃，應該鋪頭又可以去訂多啲西餅盒嗰啲啦。 即係嗰個紙質，但係有個面又可以防到水嘅，可以。 嗱，因為佢係比如蘿蔔糕啊、春卷啊嗰啲，根本上就唔會有汁啦。我覺得個發泡膠盒係濫用得好緊要。咁人哋做生意就為咗快賺錢就冇諗啦，但係政府點解唔做多呢啲嘢呢？因為我去台灣好多年前啦，十幾年前，人哋已經係去買一啲嘢啦，佢會分又冇汁，咁而俾一啲好似西餅盒少少硬嘅。嗱，呢個第一方面啦，仲有啲去超市嗰啲生果呢，就開頭就嗰啲揾啲塑膠嗰啲網罩住，但係後來搞到好平嗰啲蘋果，即係都唔係貴嘅，冚唪唥都用曬，咁樣用咗好大量嘅生果嗰啲罩啦嚇。咁我覺得政府可唔可以自然係用行政指令啊？咁我有同小販話你哋可唔可以唔好用？佢話你同供應商講啦。

其實就唔係好理想嘅，因為呢個即期嘅數加餐具，即係任何嘅無論發泡膠或其他膠，其實都係一個頗嚴重嘅塑膠廢物，係即係喺我哋香港每個角落係常常都會見到。即係我自己本人啦，即係亦都有去即係做海灘嘅清潔啊，都係常常發現有呢啲嘅塑膠嘅餐具啊、發泡膠飯盒咧，即係喺啲海灘啊、啲石罅咁樣係即係接住喺度嘅。咁呢個對我哋海洋嘅生態啊、食物鏈啊嗰、那個嘅即係污染咧，係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如果官員即係有行落去呢啲嘅即係海岸底下，行啊，即係郊野嘅道路，都係常常發現呢啲問題。我覺得政府即係要話要等到2025，即係就算首階段，去到2025先至係話有個即係法例出嚟嘅管制，真係慢到即係不能忍受。即係我個意思唔係市民不能忍受，係我哋個環境個生態不能忍受嘅。喺堂食同埋係外賣，其實如果政府覺得呢個係一個係污染嘅問題，要禁咧，就好似人哋國內好歐盟咁樣，都係全面禁嘅。歐盟係講緊係早幾日啫嘛，7月3日係全面禁呢啲即棄嘅塑膠嘅產品有10項。咁我覺得香港你禁咗堂食，希望你禁埋外賣，仲有係喺啲超市好多啲發泡膠啊。其他都都叉叉即係嗰啲係售賣，呢啲都要禁埋，你先至杜絕咗呢個問題，係對我哋嘅環境所造成個重點同埋污染。 其實而家唔少餐廳都類似可以話係經濟有因啦，即係如果市民係唔用呢啲即棄餐具咧，就可以即係可能平少少咁樣。呢、這個你有冇睇到成個一啲即棄塑膠嘅餐具嘅廢氣量係可以減少到咧？有冇見到呢樣嘢咧？ 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向，系即系鼓励食客系唔去攞，系自己自备自己套餐具，甚至无论买外卖，我都系咁噶。去买外卖系自己带自己嗰个盒，系即系梗系多次性使用嘅盒啦。去到买，咁个老板就会即系见多我几次，好开心嘅。哎呀，环保人士啊，又嚟买嘢啊，就佢啊特别俾啲优惠嘅。即系我见其他人佢都会俾啲优惠。咁呢個喺源頭嘅減嗰個鼓勵係好，咁政府其實可以幫一啲食肆，佢肯做呢個嘅方向咧，咁喺優惠上咧，即係可能即係一個即係譬如個食肆啊優惠你減你5毫子，政府又同樣又即係加碼落去，咁啊減咗1蚊啊，咁呢個咪可以政府去加把勁去教育啊，去咁樣去宣傳去推廣，就會幫得到。好多嘅食肆去做呢样嘢，我觉得你首阶段咧就唔好净系话发泡胶啦，发泡胶固然系最污染嗰样嘢啦，因为佢一碎开，你知好多细嘅呢啲粒粒咧，就真系好难处理。但系其他嘅即系非发泡胶就胶嘅即棄餐具，都系同样有个问题。如果佢去咗我哋嘅海洋啊、郊外，都会系经人即系时间咧，佢会慢慢分解，都会。变成微塑胶都是一个对大自然的污染咧，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嚟嘅。 佢第一阶段都除了发泡胶之外，都包部分的一啲即棄塑胶餐具嘅，好像飲管、刀叉、匙羹、攪拌棒、碟等等嘅，包部分呢一啲嘅。咁啊，呢个 系啦，全部咁个盒、个盒盖啊，咁嗰啲都是即常用噶嘛。咁你有一样嘢就系话。你可以是另外一个方法想怎样做生意的，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即租借的一些可重用洗的餐盒，是不是你放回食客给回按金，你就算拿它自由食拿它地盘食，食完的时候不用你不用洗的，放回整个盒那里还回那食肆，你给了多少按金全数归还，这个不是又是一个方法去到去源頭去減嗰樣嘢，即係即棄嘅餐具嘅出現咯。我哋常常諗係話喺源頭點樣多啲方法去減，就當然亦都有啲而家即係坊間我聽見局長頭先話都未有一啲係好完整嘅替代產品喎。其實就唔係嘅，我都即係大半年前啦，都去走訪唔同 同嘅一啲即係公司嚇，佢真係用科技咧，將食物纖維純正物纖維不含任何嘅塑膠，可以改過佢個食物纖維嘅構造咧，做咗一個杯啊，一個盒啊，飯盒個湯兜個，係栽到熱嘅油、熱嘅飯、熱嘅湯咧，係唔會滲漏嘅。就係呢樣嘢係真係出現咗噶啦，喺香港唔係話我講啲嘢，因為外國係好遠啊先有。咁呢啲咧就即係係出現咗，不過梗係價錢唔會係話即係一樣同普通發泡膠咁平。咁呢個政府就係睇睇啦，點樣樣即係喺過往一啲非環保嘅產品咧，喺其他唔同嘅國家都係有一個即係環保税嘅，使到嗰種唔環保產品咧就係即係喂唔好喎，有個、 okay. 啊即係咁樣係貴咗啲嘅咯，環保產品將佢價格大家係近似咧，咁佢哋就會有一個競爭力啦。 但剛才你講嗰個可以係喺普通一個環境抌嘅時候都可以分解到，定係都係啲特別技術先可以分解嘅？ 嗱，呢個嘅盒佢直頭係而家政府有個即係 Opal 喺小鵝灣嗰個廚房，廚房其實成個飯盒啊，當你可能剩低少少飯同埋粒，可以成個放落去嗰個廚房咧，就係、是、做咗嗰、那個。即係驗養個分解嗰、那個，因為佢係一啲膠都唔含有，佢純粹一個植物纖維同我哋嘅即係有機嘅飯，即係飯餸咧係一樣嘅啫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劉子峰，同你傾到呢度。劉子峰咧就係綠色地球總幹事嘅，休息一陣。 小朋友，我呢度有本奥运秘笈，见到你同我咁有缘，就收你10蚊啦、 啊！做奥运专家，使乜俾钱买秘笈啊？上香港电台网站冬奥盛事共用睇就得啦。网页除咗考验你对于今届奥运嘅了解， 仲有港队代表同你分享奥运感受、备战情况。 即上 outhk.hk/o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冬奥盛事共用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咧喺机场停机坪咧有一个嘅50岁嘅南搬运工人咧就话系确诊嘅，咁佢咧就系相隔17日咧喺机场再有一个嘅确诊个案，咁而家就话咧同之前确诊嘅呢个南地勤咧系冇直接嘅关系嘅，咁亦都系暂时咧列呢个个案咧系一个本地源头不明嘅个案嚟嘅。咁啊讲翻咧呢一个50岁嘅南搬运工人啦，咁就话系同上个月24号嗰个27岁嘅南地勤咧系冇一个嘅关系啦，咁亦都话佢哋系隔17日啦，头先讲到，咁而呢个人咧，呢、這个南地勤咧，50岁呢个南搬运工人咧系点样发现嘅咧？就系因为之前嗰个南地勤确诊之后咧系接受咗强制检测，咁啊喺6月24号嘅时候咧就话佢样本系阴性嘅，去到7月9号咧就系检验出咧系话阳性啦，咁亦都系带有呢个 L452R 嘅。变异病毒株嘅，咁啊呢一个个案会唔会即系代表机场入边有一啲嘅隐形传播链等等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啊，先生早晨，系 早晨，梁子超，讲下头先呢一个嘅而家列咗一个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呢、這个50岁喺机场停机坪做搬运嘅员工，你点睇呢个个案咧？系咪我头先咁讲有机会系同即系机场入边有一啲传播链有关系咧？ 這個機會呢就要睇返佢最近其實都有啲嘅，因為嗰個地勤人員有一連串嘅強檢做緊啦。咁你嗰個強檢嗰啲呢其實就係話有大量員工都受到檢測啦，咁呢個係唯一一個個案，咁同埋大家相隔時間都比較即係話係遠啦。咁你係即係話佢因為個機場入面嗰個嘅隱性傳播去感染到嘅機會可能比佢呢直接喺工作環境個感染機會呢係低嘅。咁但係我哋最終都要睇睇佢嗰個基因嗰個嘅序列啦，就希望佢即係話短期內都能夠有啦。咁可以同返你上一次嗰個地勤人員比較，亦都可以同其他佢做過啲航機呀、嗰啲所有輸入個案嗰啲再比一比較咧，睇下有冇一啲嘅比較可靠啲嘅一啲嘅即係證據啦。譬如話你係嗰啲有冇關聯， 咁但係始終就係話，因為嗰個全球嗰個而家疫情咧，其實係惡化緊嘅。你世衛都即係提醒咗，其實全球而家所有嗰啲地區咧，其實個疫情咧係惡化緊。而嗰個嚟緊個暑假咧，全球嗰個嘅旅運咧，其實都係加劇。咁、那個機場而家個風險咧，其實係越嚟越高嘅。咁我諗機管局啊，同埋政府都要再去睇睇成個機場嗰個嘅防控嘅問題。 有咩建議呢？如果喺機場嗰度，你覺得個風險高，有啲咩可以再加多啲做嘅 咧？因為我哋而家第一件事咧，就係話，因為我哋香港嘅疫情係比較一個好嘅控制咧。其實如果全球疫情係不斷惡化緊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喺呢個階段咧，係唔應該真係鼓勵太多港人咧去一啲風險比我哋高好多倍嘅地方。就算我哋而家 B 組啊或者 C 組嘅地區叫做高中風險咧，但係疫情比我哋高一萬倍到一百倍。如果我哋呢個時間用任何措施變相鼓勵佢哋咧，係來回呢啲咁嘅地區咧，其實為我哋嗰個機場同埋為我哋嘅社區都帶嚟一個輸入風險。而第二樣嘢咧，喺機場嗰度咧，我哋一定要即係話做好嗰啲唔同地區嚟嘅一啲嘅航機啊。如果佢風險唔同咧，都要做一個好嘅有效分流啦。咁而嗰啲嘅員工本身咧，即係話係亦都要即係話涵蓋嗰啲，譬如話你係嗰啲我哋要譬如話比較高風險嗰啲咧，唔好淨係單純咧，譬如話淨係處理嗰啲即係話係啲人流嗰啲嘅員工咧，因為你而家處理物流嘅員工咧，其實我哋都唔能夠排除咧，佢都係暴露咗一定嘅風險，因為飛機嗰個航程相對係短咧，你最長都可能十零二十個鐘咧。如果佢由啲高風險地區嚟嘅咧，係被到污染咗咧，其實喺個十零個鐘入邊嘅喺室温或者室温以下嘅喺個機裏邊入邊嘅環境咧，其實入邊咧佢係唔可能咧，譬如話你係期望佢嗰啲病毒係可以完全咧係消滅嘅。如果我哋連嗰啲電梯扶手掂過你都驚嘅，咁點解啲行李你又唔驚咧？咁好冇個問題嚟講，我哋都要比較上咧去睇睇啦，因為咧其實因為唔同地區嗰個疫情相差得太遠咧，咁呢樣嘢唔單止增加嗰個人傳人嗰個風險，亦都增加埋個物傳人嘅風險，所以佢呢啲咁嘅亦都要再去睇睇呢啲嘅問題。同埋而家個機場咧，其實冇真係一套咧好嘅，即係話外防輸入嘅一個嘅機制，因為佢而家咧仲未係有一個即係話定期嘅必須嘅一個嘅，譬如七天一檢咧，係覆蓋嗰啲係經常接觸到一啲嘅未經檢疫嘅人或者貨嘅人咧。而家嗰個機制入面咧，都係一個自愿式，同埋覆蓋唔到一啲譬如話係處理貨物嗰啲嘅人員咧。而你嗰個第日去到八月開始做咧，都係一個交替式啦，即係打疫苗定係打完疫苗就唔使驗咧。咁其實呢樣嘢又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嚟嘅，因為而家知道嗰個變種病毒咧，就打疫苗咧個保護性都大降。如果你打疫苗，你唔使去驗咧，即係等於你將個門咧就整個大窿咁樣，你叫個病毒走入嚟咁解嘅啫。 OK， 咁好多呢啲，我諗佢又要再諗，同埋就係話，因為要保護工作人員嘅健康咧，其實應該咧喺嗰個即係話，如果你真係有啲經常暴露喺一個高風險環境嘅人咧，其實作為佢喺嗰個崗位度咧，其實應該有一個要求咧，譬如話佢一定係要打疫苗啦。佢其實可以選擇其實兩隻嘅疫苗是打一隻嘅，因為兩隻嚟講咧，就算對 Delta， 你睇翻一啲譬如話你譬如話廣州嘅數據，同埋睇翻一啲喺呢個泰國嘅醫護人員嗰啲數據咧，其實個 Delta 咧對呢、這個即係話呢個而家我哋用緊嘅就算係滅活疫苗咧，對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尤其啲嚴重嘅病咧，仍然有一個相當好嘅保護。咁變咗大家又唔需要話真係話係覺得有 Delta 嚟咧，就話嗰啲嘅滅活疫苗冇用咧。 OK， 嗱，因為咧見到其實機管局都有一啲新嘅做法嘅，就話由八月一號起，所有入機場禁區範圍嘅機場員工都係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的有晒，即是说要打晒两支疫苗啦，即是在他们进入机场禁区之前14日是要打晒疫苗啦，否则呢都要出示当时有效的阴性检测结果去证明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已经算是做了一些事在机场来讲，算不算是针对高危的情况？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那个要求 嗰、那個即係話係個檢測，譬如七日檢嗰啲咧，其實就點解要等到八月先至開始即係實施咧、 嗯？ 第二樣嘢嘅，既然你實施咗嗰樣嘢，點解打咗疫苗嗰啲你唔需要做咧？咁我諗呢個就係正係個問題啦。因為疫苗係真係一定要做嘅，因為要保障嗰啲員工嗰個職業健康。 嗯、 但調翻轉頭咧，唔係打咗疫苗之後咧，你就同鼻鐵骨百毒不侵嘅。因為如果我哋是但一個人入面係受到感染咗咧，佢變成咗一個生物嘅培植嘅一個瓶一樣咧，佢可以病毒喺佢身體入面咧係數以億計咁培植咧，係影響到咧佢譬如話佢附近嘅工作嘅人啦，喺機場度產生傳播咧，亦都可以由於大部分我啲人都係每日來回社區嘅。其實個病毒好快就可以帶到我哋個市中心嚟嘅，咁、 嗯、 變咗喺呢度嚟講咧，即係話你成套嗰個政策本身咧，係用啲所謂疫苗氣泡嘅問題咧嚟處理啲咁高危一啲嘅哨崗嘅位置，即係你一路揾人放緊哨嘅喺嗰度入邊嘅，你竟然容許佢，譬如你打疫苗，嗯、你唔需要去放哨可以瞓覺嘅，咁呢樣嘢就真係唔係好合理咯。 OK， 另外關於疫苗方面啊，見到一啲嘅報道嘅消息都話，政府係諗緊未來係咪需要打第三針咧？如果打第三針嘅話，就預可能都要出年去打咯。你自己點睇第三針呢個建議咧？有幾大迫切性咧？對於香港人嚟講？ 嗱，我谂咁啦，因为话全球嚟讲咧，其实系有可能，就算你打边只疫苗都好咧，随住个病毒不断变异咧，同埋随住时间过咧，我哋有可能需要打第三针。但喺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哋根本上唔知道几时要打第三针，同埋咧系实际上最好系打边只嘅。 嗯， 所以而家咧最重要都系话咧。要嗰啲譬如未打完兩針嘅人咧，入邊咧係盡快打完，即係兩針，是但一隻其實都冇問題嘅。因為如果你而家唔打咧，到我哋第二日真係有針同埋需要打第三針嗰陣時候咧，你係冇可能咧短時間之內可以打完立刻受到保障。因為而家就算你講緊核酸疫苗去打第三針，佢講緊咧就話係六個月，即係話係嗰陣時候佢又開始打咧。如果你連第一針都未打嗰陣時候咧，你可能要等好多個月入面你先能夠完成咗成個接種過程咧，得到譬如全面嘅保障。呢樣嘢咧，反為咧係令到你自己咧係喺呢段時間咧暴露喺個高風險度。 嗯、 所以而家我哋最重要嘅就係話咧，盡早係由社要叫嗰啲咧，係即係話係嘅年紀大啊。同埋有長期病患最容易受到感染有嚴重病人，盡早打完嗰兩針先，因為無論第日需唔需要抵第三針咧，你打完初時嗰兩針係一個基本嚟嘅。直至目前嘅證據咧，就算對個 Delta 變種病毒，無論你睇一啲廣州入面佢哋喺傳媒發布嘅消息咧，或者你真係小心去睇一睇，即係話泰國入面嘅。佢嗰個數據，佢譬如有六十幾萬嘅醫護人員打咗，即係話兩針嘅，譬如話個科興疫苗咧，其實入邊佢哋嗰個發病嘅只係得600人到咧，其實比佢自己本身個國家入邊嗰個發病率低咗咧，譬如話係80%咧。如果你睇嗰個真係話不幸死亡人數，佢直至目前為止有一個啦，同埋有一個喺呢個深切治療部啦。如果你睇而家嘅死亡率，亦都比佢嗰個本身嘅嗰個全國死亡率係低咗95%嘅。咁其實你小心睇嗰啲數據咧，其實入邊即係話，就算個滅活疫苗咧，其實佢都唔係話。即係話係對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問題，咁、 okay. 變咗就唔需要話係太過即係話係信嗰啲所謂啲抗體嗰啲水平啊，你點度嗰啲？因為嗰啲根本上喺而家呢個階段咧係冇可能係講一個個人入面有冇保護嘅。 Okay.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医生，同你倾到喺度。梁子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同我哋讲到佢对第三针而家有啲消息，话啊系咪会做呢一样嘢咧？佢嘅睇法。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